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熙。第173回，头顶茂密的枝叶沙沙作响，仿佛温柔的絮语安慰着无地自容的美人。谢之真平复了许久心绪，方才跪直了身子，看着石碑上谢夫人的名讳，一双美目中现出几分茫然。他是内敛到极点的性子，与弟弟远离长安，身边有没个说知心话的知交密友。这阵子因为谢之方几句话引出许多烦恼，尽数压在心里，同没个倾诉的出口。因此这会儿对着九泉之下的养母，有些话自然而然地说了出来。 母亲，阿唐对我极好，我新嫁与他的那些日子心里乱得厉害，委实不知该怎么与他像夫君一般相处，可时间过得久了，竟然慢慢习惯起来。哪一日见不到他，还会多思多想。 虽说婚事多有波折，可于情字一事上，他似乎刚刚开窍，懵懵懂懂地诉说着这些日子自己身上的诸多奇怪之处。 女儿知道，您与父亲离心，多数缘故出在董姨娘身上。您走之后，女儿也吃过董姨娘许多暗亏，心里埋怨父亲，也隐隐盼望着一生一世一双人。阿唐知晓我的心思，娶我的时候向我亲口许诺过，这两三年也没有沾染过旁的女子。 谢之真伸出双臂抱住毫无温度的墓碑，犹如对着慈母撒娇的小儿女，神色间充满依赖。 我明白，于情于理我都该知足。撇去姐弟的关系不讲，能修得一个事事以我为先、关心我疼宠我的夫君，已是人生大幸。然而连我自己都没有料到，听说了他在军营里下计的事情，我心里竟会这般难受。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合进冷冽的风声里，显然是觉得善妒一劫，有些上不得台面。刚刚止住的泪意又有了些涌动的趋势。 我知道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成亲，我并没有立场管束他、责问他。世间男子又多以风流为荣，年少时的荒唐根本算不得什么。可一想到那时候他日日给我写信，满纸的痴恋相思，还说我总入他梦中，和他做一些过分的事，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转头却又去调弄别的女子，和他们玩出许多花样，我便觉得心里呕得厉害，连话都不想同他说。他的心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有多少放在我身上，又有多少给了旁人。待到我年老色衰的那一日，他会不会后悔，后悔冒天下之大不韪娶了我，会不会像父亲那样公然引几个姨娘入府，当着我的面疼爱他们。 谢之真说着说着悲不自胜，既怕这些不堪的猜测成真，又厌恶满腹犹疑面目可憎的自己，哭得越来越凶。宋永仪见了少不得走上前来劝慰，使丫鬟们将她扶起，温声道： 真妹妹快收一收眼泪，若是将眼睛哭肿，回去如何瞒得住明堂？ 有什么委屈跟我或是叔伯婶子们直说也就是了，我倒要看看谁敢欺负咱们宋家的姑娘。 谢志真意识到自己失态，低头拭泪，却不肯将夫妻间的矛盾吐露半句，只咬死了说自己因为太思念母亲，这才大哭了一回。宋永仪不好一再追问，只得轻轻叹了口气，看着他戴好帷帽，转身吩咐随从将远处吃草的马儿牵回来，准备动身回家。谢之真上车时，忽听得身后有人唤：“ 四小姐。” 那道声音惊疑不定，透着几分熟悉。却说这出声唤住谢之真的不是别人，正是对他一片痴心的裴景山。数年前他与谢之真在大灾时因失舟而结缘，虽说发乎情止乎礼，并未有过什么亲密的举动，就连他的真实面目也未曾见过，裴景山却暗暗将一颗心都牵在他的身上。二人私定终身后，他喜不自胜，只盼着能早日抱得佳人归，效仿梁鸿孟光，举案齐眉，夫妻和美。孰料天不从人愿，一夜之间谢之真杳无音讯。裴景山满腹犹疑，再三催问，仅从宋三公子口中听闻他去世的噩耗。他悲痛欲绝，只恨造化弄人，自那之后常常来宋家祖坟祭奠，烧些元宝纸钱，却不知那方小小的坟垄下埋着的乃是一具空棺。也是无巧不成书，宋永仪当初为了搪塞他而随口诌出的自己早就抛之脑后的所谓亡妹继臣，也正是今日。两厢里撞了个正着，宋永仪暗道一声不好，强笑着过来拦他：“ 裴兄糊涂了，这是我姑母家的表妹，已经嫁了人的。” 见裴景山神情恍惚，手里提着的篮子里果品糕点一应俱全，宋永仪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又怕谢之真余情未了，两人生出什么事端，只得硬着头皮劝他：“ 你这是又来调戏我四妹妹？她生前心地纯善，活人无数，这会儿怕是早就已经转世投胎，裴兄也该早些放下，另觅良缘。”“ 四小姐，是不是你？” 裴景山恍若未闻，定定地看着前面那个窈窕的身影，声音沙哑，包含着浓得化不开的情意。他往前走出两步，想要抓住微渺单薄的一点希望，央求道：“ 你说句话成吗？” 不管她是宋四小姐，还是已嫁为人妻的贵妇人，不管她是死而复生，还是另有苦衷，只要她说一句话，哪怕只露出一个音节，她也必定能够确定她的身份。这些苦涩的日子里，她日夜咀嚼着她说过的每一句话，早就铭记于心，至死也难以忘却。谢之真抿了抿唇，藏在帷帽底下的脸上显出内疚之色。他向来端方持重，这一生都光风霁月，事无不可对人言，唯独在两件事上心中有愧，一是和弟弟的感情，其二便是辜负了这位义薄云天真心相待的裴公子。彼时他被弟弟逼得走投无路，自乱阵脚，近乎仓促地责定了他，过后每每想起只觉荒唐，明明对他没有什么男女之情，却不负责任地招惹了他，不告而别之后另嫁他人，将方正温良的一个人坑害到这等地步，这笔情债是无论如何也偿还不得了。他唯一能做的便是矢口否认自己的身份，令对方彻底死心。谢之真缓缓转过身，直面了裴景山。宋永仪紧张的手脚窜起凉意，带着几分警告低声道：“ 裴兄，你越矩了，我那位妹夫可不是什么好相与的君子。” 裴景山略略回神，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却不肯就此离去。他朝谢之真拱了拱手道：“ 在下知道这一番多有冒犯，只求夫人说一两个字， 若确实我弄错了人，自会向您和宋兄赔罪。 我…… 谢之真轻启朱唇，还未待说些什么，一阵凛冽的寒风吹过，浮动层层白纱，露出大半张白皙如玉的面庞。凝脂般的肌肤，嫣红柔软的唇瓣，挺翘精致的鼻尖，虽未得见全部真容，已能推断出帷帽底下藏着一张倾国倾城的美人脸。裴景山愣了愣，却并未被美色所惑，满脸颓然，连腰杆都佝偻下去，仿佛被残忍地抽去了最后一线生机。他的心上人并没有这般绝世的姿容，虽然容貌被毁，却有一颗纯净澄澈的心。他躬身行了个大礼，语调色然： 是在下神志昏聩，认错了人，还请夫人和宋兄不要见怪。 眼看着裴景山步履踉跄地离去，宋永仪长长叹了口气，生怕谢之真想不开，低声劝道： 真妹妹，既然有缘无分，不与他相认是对的，他伤心个一两年总能慢慢走出来，你莫要多思多想。 谢之真微微点头，内心却被浓重的愧疚笼罩，更加难过了。这一日，谢之方和三舅舅宋章并几位管事相谈甚欢，兴致来时更是亲手画了几幅园林图纸，迎来满堂喝彩。也是何该有事，于偏厅用午膳时，他见席间那道糖醋糟鱼做得好，打听得是春风楼出的新菜式，悄悄换了小厮去买，趁热送到三舅母的荷香院。大半个时辰之后，双喜有些慌乱地过来回他： 爷，夫人不在三夫人院子里，也没有回咱们院子。不止如此，金梅姐姐、琵琶姐姐也不见了踪影，小的向刘妈妈并另外几个姐姐打听，他们只推不知。 双喜知道大事不妙，害怕地打了个寒噤。谢志芳心知有意，也顾不上和舅舅打招呼，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回院里，对众多下仆喝道： 人呢？ 十几名仆妇只顾跪地磕头，嘴巴却严得如同锯了嘴的葫芦。思及谢之真这阵子对他的冷淡，今天早上一反常态的体贴，谢之芳的心犹如被一把重锤狠狠敲成了碎片。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一直暗藏心底的猜疑与忧虑成真，他怒火上涌，抓小鸡似的拎起距离他最近的红杏，胸中戾气翻滚，本欲抬脚踹向他心窝，碍着谢之真的脸面，勉强压住脾气，冷声道： 也只问你一回，他去了哪儿？要见何人？ 这一刻，红杏被有如实质的杀意吓得脸色雪白，呼吸停滞，抖若筛糠，说不出来话，下一刻便被谢之芳扔到一旁，摔得膝盖生疼。李智如同破了个大洞的口袋，拼命地往外漏气。谢志芳双目发红，喘着粗气走进里屋，一脚踹开衣橱，又去翻捡桌上的妆帘。他买给谢之真的首饰珠宝云锦华裳，他一件都没有带走。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